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是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据说在电视台里，人们对陈珊珊和谢悠远的关系，从捕风捉影到得以证实，前后只用了个把星期。陈珊珊倒是没什么，曝光就曝光，她什么也不怕。可是谢悠远的麻烦就大了，他一天到晚坐卧不宁，见了人就会不自觉地有些羞愧的表情，当年的沉稳和气度似乎都不翼而飞了。可笑的是周围的一些人的表现，由于谢悠远在新闻中心的地位，一些人虽然在背后对陈珊珊挖苦讽刺，但谁也不敢当面对他有什么不敬的表示，甚至有人还巧妙而又不乏肉麻地恭维他是大长今。这段时间潇湘电视台热播的一个名为《大长今》的韩剧收视率创下了新高，讲的是朝鲜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御医，名叫长今，凭着自己的用心和努力深得皇上的赏识的故事。陈珊珊觉得别人把自己比作大长今并不算太过，她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漂亮聪明优雅的女人，就是美女无敌。陈珊珊从小就是个倔强不服输的孩子，她曾经在中学时代拿过市游泳比赛的冠军，不用说她优美的身材在水里就像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美人鱼。若论才气，她的文字非常优雅，也正是凭着这一点她闯进了媒体，后来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转到了潇湘电视台。虽然他的人生经历看起来很精彩，然而对他来说心中却有一大恨事，那就是他居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生是死。在五岁那年，陈珊珊突然发现父亲消失不见了。等他逐渐长大，每次问及父亲的下落，母亲要么含糊地说父亲出国了，要么带着恨意地说父亲死了，这让陈珊珊非常痛苦。在他21岁那年，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欲言又止，到死都没告诉他，他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奇怪的是，连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也都不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的母亲真是够狠的，把消息封锁得那么死。 而陈珊珊却不喜欢保守秘密，有什么事儿，她总会跟一两个人分享。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对母亲所作所为的一种颠覆，一种叛逆。5岁孩子的记忆太不可靠了，他只记得父亲喜欢抱着他，高兴地用短短的胡子扎他的脸，他总是在父亲的怀里咯咯地笑着，用嫩嫩的小胳膊把父亲推开。跟父亲所有有关的记忆，就只有脸颊上的一阵阵的痒。母亲把跟父亲有关的照片通通都烧掉了，在陈珊珊的脑海里，父亲是一片空白。他曾经去算过命，那个算命的盲人真是太神了，居然算出他命里父亲早亡。但他得到的安慰是，他未来的夫君会是个成大器的人。也许这就是陈珊珊喜欢去招惹那些成功男人的最原始的动因。陈珊珊就是喜欢那些又成功又成熟的男人，围绕着他转的青涩小伙子多的是，不管他们有多优秀，他就是看不上眼。陈珊珊恨恨地想，我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怎样？这是我的权利，别人也有权利拒绝我或接受我呀。你们看不惯又怎样呢？有本事就用横飞的唾沫淹死我，用喷火的眼神烧死我呗。陈珊珊的哲学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与任何第三方都没有关系。婚姻不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吗？社会规定要到一个什么部门去登记才算结婚，那这是社会的规定，可谁说自己就不能有自己的规定呢？他觉得他完全可以在心里和自己爱着的男人结婚。女人最要紧的是找一个自己深爱的又值得依托的男人，如果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哪怕全世界都和他们为敌，那也没关系，因为他和这个男人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了。说实话，陈珊珊起初对其貌不扬、面容冷峻的谢悠远并没有特别上心。他曾经广泛撒网，先后给好几个有家有室的成功男人发过短信，甚至也包括潇湘电视台的一位领导。那几个男人对他也很有好感，但最后由于他在新闻中心工作，跟谢悠远接触的机会多了，了解也就越来越多，慢慢的就越来越欣赏谢悠远，越来越依赖他，后来就干脆锁定了他。陈珊珊知道谢悠远是个表面上传统而骨子里浪漫的人，就像他知道他自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情万种，而实际上却很倔强一样。他也知道谢悠远是他愿意用心去爱的一个男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征服谢悠远的女人。某次他故意约谢悠远去游泳，从谢悠远接连几秒钟盯着他不放的眼光里，他就知道谢悠远会迷恋上他。关于谢悠远和陈珊珊的绯闻越传越火，在新闻中心谣言四起。林兰玉常把他听到的说法告诉叶梦薇，比较可靠的细节之一是，据说有一次大家聚会，陈珊珊就坐在谢悠远身边，而且谢悠远竟然破天荒地亲自给陈珊珊夹菜。这太不符合谢悠远这个人的做人风格了，他平常表现的是清高孤傲，用一个流行的词儿来说叫高冷范儿。下属跟他打招呼，他往往是面无表情，连点头都省略了。 可一下子居然情不自禁地给女下属夹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虽然叶梦薇并不认为谢悠远当众给陈珊珊夹菜就能证明他们俩一定有风流韵事，但后来有一次叶梦薇亲眼见着陈珊珊和谢悠远两个人同时神秘消失，她也就相信这绯闻了。让叶梦薇相信谢悠远和陈珊珊关系不一般的还有一件小事，那是在不久之前新闻中心召开一个策划会，谢悠远亲自到会，叶梦薇、林兰玉和陈珊珊也在与会者之列。潇湘电视台几乎每天都要开各种类型的策划会，也叫神仙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策划会有时候有固定的主题，有时候简直是漫无边际。智慧的碰撞必然产生火花，许多好的创意就是在这样的神仙会上诞生的。在那次开会之前，陈珊珊正在低头看一份报纸。那阵子，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正红透了半边天。谢悠远走进会议室，在经过陈珊珊身边的时候，陈珊珊把报纸收起来，望望谢悠远，又悠悠地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嫁人要嫁易中天。”而谢悠远对他的话没有理会，假装没听见。叶梦薇和林兰玉就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会意地对望了一眼。如果说陈珊珊和谢悠远没有特殊的关系，他不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实话，叶梦薇在内心是有些羡慕陈珊珊的，羡慕她的敢作敢为，但同时她又为谢悠远担心。要是这样下去，在一夫一妻的体制之下，谢悠远又是那样一个体制内的人，如果绯闻闹得太大，确实会对他的前途有相当致命的影响。当然，如果他愿意为陈珊珊放弃更好的前途，那谁也无话可说。毕竟，人只有一生，如何抉择，很多时候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真的，许多事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如果要把前因后果通通想清楚，自己也愿意而且能够承受，那就没什么对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陈珊珊和叶梦薇冲突的那天晚上，陈珊珊余怒未消，她对谢悠远说：“那个叶梦薇，他以为他是谁？竟然当众不给我面子。这次竞聘不是要淘汰人吗？我说，干脆先把他淘汰了算了。”谢悠远心情不好，抢白他说：“你怎么这么不成熟啊？叶梦薇是业务骨干，能力强，口碑好，更何况他还是江市长的学生，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淘汰他呀？”陈珊珊语塞，但她心有不甘，暗暗地想，假如有机会，她绝不会心慈手软。谢悠远又说：“哎，你现在啊，都是项目负责人了，要学会容忍别人。哦，对了，你不是想当栏目制片人吗？我把叶梦薇和林兰玉临时调到你这个项目来，他们俩对电视节目还是很有感觉的。不过这两个人只能周末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协助你，他们俩必须以联播为主。有了他们俩呀，你的栏目就更有保障了，不然要是质量不好，这个节目是不可能另外开设栏目的，台里那关肯定通不过。”陈珊珊想了想说：“那好吧。”可他的心里却隔空叫板叶梦薇：“哼，走着瞧。”第二天， 叶梦薇和林兰玉被刘洪凯喊到了谢悠远的办公室。当他们得知要利用周末时间来辅佐陈珊珊的时候，有些傻眼。然而谢主任亲自交代的任务，谁也不能随意违抗，两人于是勉强点头。这个周末要拍一个宣传片，整期节目要讲述一个性格孤僻却要参加整容大赛并最终夺得冠军的女孩的故事。这个女孩是学中文的，眉眼长得很妩媚，但不喜欢自己的方脸型，于是参加了整容大赛，拿到冠军，不但费用全免，还可以领取几万元的奖金。叶梦薇和林兰玉都被要求写一个宣传片创意。叶梦薇写创意倒还是很认真，虽然没有那么乐意去帮陈珊珊，但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是叶梦薇一贯的态度。结果叶梦薇的创意被陈珊珊看中了。文案里有这么一段话，是那位整容冠军的独白。我觉得自己像一条小金鱼，在一个透明的鱼缸里游来游去，这个世界看起来很明亮，而我的天空却是如此狭小，到处碰壁，我要打破它。这段话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女孩随口说给叶梦薇听的。叶梦薇觉得这很有画面感，也很有寓意，于是把这一段设计成了片头。没想到陈珊珊也很有兴趣。在现场实地拍摄的时候，陈珊珊突然灵光一闪，决定要找个小型炸弹来把鱼缸炸掉，他认为这样的镜头更有冲击力。叶梦薇和林兰玉面面相觑，这想法倒是不错，可是爆炸是不是太不安全了？叶梦薇本打算不作声，自己写好文案了，随便陈珊珊怎么弄。可是他觉得既然接受了谢悠远的托付，还是更负责任比较好。于是他对陈珊珊说，珊珊，爆炸这个太危险了吧，要不然咱们用电脑做后期效果算了。可陈珊珊却断然说，那怎么能行啊，我要的就是效果的真实啊。恰好陈珊珊有朋友是做这行的，一个电话过去，短短半个小时，他的朋友居然送来了小型爆破装置。怪不得说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有了炸弹，陈珊珊变得更兴奋了，他指手画脚高喊着，叶梦薇老师，请你在鱼缸边上当临时导演吧，告诉我们的女主角应该怎么表现，爆炸的时候她需要显示出特别兴奋的样子。叶梦薇一愣，半晌没动，她的策划案里根本就没有爆炸这个内容，更何况爆炸要来真的。他没那么大胆儿，陈珊珊既然那么固执，那他就该自己上。可陈珊珊拉下脸来，怎么不听调度啊？叶梦薇老师，谢主任可是说你们会全力配合我的，对吧？叶梦薇叹了口气说，对不起，我的方案里没有爆炸这块儿。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呢，那我想得你自己当导演。叶梦薇说完，不容置疑的神情，她慢慢走到一边坐下，假装继续推敲自己的文案。林兰玉也走到叶梦薇那边，两个人都离爆炸的鱼缸远远的。陈珊珊气得不行，却也无计可施，她咬了咬牙高声说，好吧，你们一个比一个牛，喊不动。这个季度我会申请谢主任给你们发头等大奖的。 叶梦薇和林兰玉对望了一眼，听陈珊珊以奖金之类的要挟，内心非常不屑，但他们眼皮都不眨一下，全当没听见。过了半个多小时，果然现场一声巨响，紧接着一片喊叫声，陈珊珊更是一声惊叫，原来摄影记者受伤了，摄像机也损坏了。幸好那位男记者只是流了一点血，受了点皮肉伤，可十几万一台的摄像机却接近报废。谢悠远气急败坏地赶来，板着脸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啊？哎，陈珊珊，你做事怎么那么不稳重啊？叶梦薇，我说啊，你也是老记者了吧，怎么不考虑后果啊？还有林兰玉，是不是交给你任务了，怎么不知道阻止？几个女孩都不作声。谢悠远再看看有医务人员正在给男记者处理伤口，于是一会儿又放缓了语气说，幸亏没出大事儿，行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会处理的，你们几个啊，别再给我出乱子了。后来叶梦薇和林兰玉一起商量了一下，叶梦薇给谢悠远发了条短信说，很抱歉谢主任，我和兰玉没能够全力地阻止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法阻止。谢悠远就回了三个字，知道了。此后谁也没有再提起此事。可陈珊珊从此不再叫叶梦薇和林兰玉帮忙了，他们两个也乐得离他远一点。叶梦薇从不喜欢多管闲事，一天到晚自己都忙不过来，倒是林兰玉一直冷眼旁观，想看看陈珊珊到底能不能真的拉起大旗另立栏目。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心理咨询师，他暗自决定有机会要向心理咨询师讨教一下。林兰玉在一次户外活动中认识了让自己心动的男人，他兴奋地将这一切告诉给了叶梦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他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车松